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233集，湘江之行。难得悠闲的时光被打断，龙身牵挂冬至的降头，不想多耽误功夫，两人回去略略休息一阵，就坐上了晚上直飞湘江的航班。湘江历史不长，但这百年却足以让它世界闻名。由于一些复杂的因素，特管局没有在这里设立办事处，后来就由一河之隔的彭城办事处监管。正因为这座城市的高度自由化，所以像陈国良这样所至泛泛又喜欢夸大其词的人，能被众多富豪追捧推崇的同时，也没有特管局出面干涉的。不过这位陈师傅打从吃过苦头之后，现在的确低调了很多，十个饭局有九个是约不到他的，想见他一面就更难了。也不知道他内地一趟思想教育之旅，从冬至和刘清波那里悟到了什么，现在说起话来越发高深莫测，也更加令人奉为圭臬，推崇备至。听说冬至他们要过来，陈国良还亲自带了助理到机场接机。那位助理上回跟着他在酒店里亲眼目睹了一场血腥非常的大战，没有吓破胆子辞职已经算是能干了。这会儿根本不觉得陈国良小题大做，反倒跟着老板一脸崇拜恭敬，不敢丝毫怠慢。冬至没有详细介绍龙申在特管局内的职位，只说他是自己的师父。不过单是这个头衔已经足以让陈国良双眼发直，忙伸出双手，一脸高山仰止的梦幻表情。 哦，原来你是东先生的师父。哎呦，你好你好，久仰大名啊，不知怎么称呼啊？ 姓龙。 龙申与他浅浅一物，连名字都没说，但陈国良不以为意，反倒觉得这才是真正高人的做派。试想一下，连冬至先生都如此厉害，那他的师父自然就更不必说了。陈国良伸出带着玉扳指的大拇指，像许多热情夸张的湘江人那样连连惊叹。 嘿，姓龙好啊，也只有这么气派的姓才配得上龙先生这样的高人。哎，难怪我刚才远远看着就觉得您格外的与众不同，现在近看更不得了啊，简直跟那什么 助理适时接上。 神仙，贼人来的哦。 啊，对对对对对，神仙风范，隐藏在徐戏中的奇言。 对着龙身吹捧了一波，陈国良似想起冬至反而被冷落了，张张口好像准备了新一波的吹捧。冬至似看出了他的打算，连忙打断他。 那个晚宴什么时候开始？ 哎，明晚，我有两张邀请函，您二位。 我跟你去，我师父另有安排。 陈国良有点失望，因为他觉得带着龙身这样的高人到场，装逼效果肯定更强。但冬至正瞅着他，他也没敢说什么。 哎嘿，我给两位安排好了酒店，戏剧酒店怎么样啊？这是湘江最好的酒店之一。 他们此行已不再玩，住哪里都问题不大，自然没有意见。冬至也不愿意让陈国良出钱，去了酒店问明价格，回头就把钱转给了陈国良。陈国良没想到自己马屁拍到马腿上，已是有些懊恼，只得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使出浑身解数，务必令冬至他们满意。龙申说另有安排，隔天一大早果然就出去了。陈国良八点就准时在楼下大堂等，本想着还能再见龙申一面，结果得知对方不在，不由满脸失望。 陈师傅，你是不是看到一条更粗的大腿就不要我这条胳膊了？ 哎，岂敢岂敢，您这胳膊可顶得上别人好几十条啊，随便动动手指就能撂倒我了。再说龙先生是大腿，您是胳膊，打虎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，真是绝配呀。 他自然是不知道龙申和冬至的关系，这句绝配却正好说到了冬至的心坎上。 陈师傅这么早过来是要带我去哪里？ 您带西服来了吗？ 没有啊。 陈国良似乎早就料到了这个回答，露出了一个胸有成竹的笑容。 今天晚上的晚宴呢，以金融界的人戏为主，富豪云集，娱乐圈的那些呢，要是没点地位还进不了场啊，所以需要穿的正式些的衣服，我带您去买身衣服。 啊，那就多谢了。 冬至没想到这一层，还是陈国良细心。两人一道出门，由助理驱车前往目的地。 您二位昨晚睡得怎么样啊？嘿嘿，不及您听过湘江世纪酒店的名声没有？这可是号称湘江的瑞士银行，只要进了这间酒店，您所有的个人信息都会被酒店方严格保密，不管您在外头是什么身份，进了酒店就绝对的安全。我知道二位来办戏，肯定希望是越低调越好了，所以给你们安排了这个地方，你和龙先生还满意吧？ 话问的宫谦，他脸上却露出求表扬的神情了。冬至挑挑眉， 你怎么知道我们这次希望越低调越好？其实你知不知道，酒店信息保密，鱼龙混杂，同样也意味着很可能有不是人类的混了进去。哪怕他在里面杀了人，换了一张皮，重新定制那个人的身份，都不会有人知道的。 陈国良寒毛直竖，立马就想起了那天他跟在冬至后面，看见满身是血的韩琦，还有韩琦肚子里面那个魔胎的情景。 别说了，哎呦， 我逗你玩呢，这也信？ 我， 陈国良想生气，又不敢，只好委委屈屈地憋着。冬至拍拍他的肩膀， 行了。这次你给我们提供了线索，如果今晚真的能够找到齐蕊，就算立了功，到时候会有奖励的。 哦，有什么奖励？ 你想要什么奖励？ 要不教我个一招半式，好让我也变成你们这样的人。 冬至看了他一眼，陈国良立马会意，按了一个按钮，驾驶座与后座之间立时升起了一道屏障，隔绝了前座听见他们对话的可能性。 哟，陈师傅这业务挺熟练的呀，跟谍战片里面的特工似的。 见笑了，那些有钱人上门来找我帮忙啊，涉及隐私，经常需要保密，我这也是不得已啊。 冬至没在这个问题上打转，又回到了原来的话题。 我们这些修行的门道，要么有师承，要么就得加入特管局，才会有相关的培训。 特管局的要求很严格吧？要是上思想课的话，我应该还能过关。上回教育我的那些话，我还记得。 那你背一个核心价值观来听听。 陈国良一听有戏，忙挺直腰杆。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爱国敬业诚信友善。 还真记在心里了。 当然了，要有诚意的嘛。 哎呀，我们呢的确是有打算在湘江成立一个联络处，毕竟这里是国际都市，各方势力交汇，一旦发生事情等反馈到彭城那边总是晚了一步。 那是那是，有个联络处是方便一点了。 不过联络员这个人员我们目前还在考察，如果陈师傅有意可以向我们报名。 请问联络员主要负责什么呢？ 联络员属于编外人员，不算特管局的正式成员，所以任务也不繁重，主要是有一个跟我们直接联系的渠道，发生什么事情都可以直接联系到我们。 当然这种联络员也不可能知道特管局太多事情，这样就不担心机密外泄。陈国良果然大感兴趣，其实这个职位就是为他量身定做的，以陈国良的身份想入特管局肯定是不够资格，他谈不上坏人，当然也算不上什么立场坚定有底线的人，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不太坏的人。但他广交三教九流，在湘江人脉极广，这一点又十分符合特管局的需求。所以冬至在跟龙申商量之后，决定让陈国良试试， 湘江这个联络点也不会隶属于分局，而由总局直接管辖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